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其实这个冬奥会呢，它含有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遗产，也就是说举办完这些冬奥会以后，它留给我们这个城市，留给我们这个国家，留给我们每一位居民，留给了什么，这个也是主办者呢他要提出来的。所以你看一个冬奥会，我们如果看它的时候呢，不会只是一个运动员，不会只是一个体育的比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赛后的遗产的这个报告，它写的是非常的详细，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你像在这个奥运会的举办的过程当中，它体现了很多高的科技、高的产业和高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些元素。那你像这个就是在赛场的时候呢，它是高科技和产业的合作。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创新的技术在场馆竞赛过程当中的应用，还有一些呢智能化的交通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应用，比如说它的这个电的使用，它的这个制冰的过程所使用的技术，还有包括呢它的资源的再利用，比如说水的再利用，它都是有非常多的科学研究的含量在其中。它也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步，也推动了体育产业在这个部分的投入与产出。像在北京呢，它努力的要使主要的地方啊，比如说无障碍化。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冬奥会呢还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志愿者。那么我们在冬奥会在筹办的过程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啊，大概要招募到10多万人啊，而且呢这些志愿者他会涉及到奥运的宣讲、城市的运行、还有文明的交通、还有共建平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责任和任务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从一个冬奥会的组织和举办，它背后呢就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过程。而这个全民参与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在参与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它通过参与这项活动，它对国家的认识，对这个城市的认识， 对这个体育的认识，对这个健康的认识，它都会是同步的增加的，啊，这是我们更希望的，我想也是我们国家想做这件事情它的初衷啊所在啊。那么第二部分呢，我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从冬奥会能想到什么。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能够触及到的，能够有具体的情景的，但是呢我们能够想到什么呢？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办一届奥运会，包括办一届冬奥会，我们仅仅是办一个体育赛事吗？其实不是的。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来讲，它也不只是办运动会，它更重要的是传播奥林匹克的精神，奥林匹克的思想啊。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在第二部分呢要给大家做介绍的。新华社数据新闻部呢，他们出品的一个广告，奥林匹克国际奥林匹克日，他写的这段话，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全世界人们相聚在五环旗下，以团结、和平与友谊为宗旨，进行公平竞技。那我想呢，这个里头呢，它更重要的说的是一个奥林匹克的精神啊。那么为什么会有奥林匹克日呢？其实我们应该回顾到奥林匹克运动，1948年啊4月23日，这是设定奥林匹克日的一个时间。它为什么要设定这个时间呢？实际上它是为了纪念奥林匹克，就是现代奥林匹克产生的时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纪念日呢，它是面对全世界的啊，它是呢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啊，它是一个纪念日。那么我们国家呢，奥林匹克日呢是从啊1987年啊响应国际奥委会的号召，开始有奥林匹克日的纪念活动，以长跑的形式。今年的第35届国际奥林匹克日的活动，在6月20日的上午9点，北京、张家口、杭州、成都、三亚啊，还有梵寺啊、执金等啊，这些地方呢，同期开展了这个奥林匹克日的庆祝活动。活动的内容呢，也是多元的，但是最基本的、最传统的就是跑步。那么奥林匹克日呢，其实我想多说一点呢，我们其实对它的了解呢不是特别多的啊。为什么不是特别多呢？其实呢这里头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我们通过冬奥会看到了什么啊，我们看到的是运动竞赛，是运动会啊。比如说像咱们国家说到体育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有三个含义组合而成的体育这个概念的。比如说说到体育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运动会、运动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体育的时候呢，会说到的就是学校的体育。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到青少年的体质问题啊，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课啊，体育课怎么上的问题。其实我们还会说到各位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在健身活动当中它也是体育啊。但是呢 我们回过头再仔细看的话呢，在许多的电视媒体啊，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电视的版面，如果说到体育新闻，如果播报到体育的内容，80%到90%都是竞技的部分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也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要告诉我们的啊，就是奥林匹克它不仅仅是运动会，不仅仅只是运动员，它里头有很多文化的色彩，有奥林匹克的精神啊，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在里头啊。所以你比如说它通过长跑，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感受运动最基本的人的这种跑步能力所带来的人的健康，带来的人的欢乐，带来的人的烦恼在跑的过程当中的排出啊，这都是体育和奥林匹克精神他想传递的信息。所以我们讲奥林匹克不是简单的奥运会，但是奥运会它又是一个奥林匹克精神的窗口，因为运动员特别是优秀的运动员，不管在他们夺得金牌的过程当中，还是在他们的努力训练的过程当中，还是在比赛的成与败之间做出的选择，它很多它体现的就是奥林匹克的精神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更多的要向他们这种精神的背后所表达出来的那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去学习。再比如说在咱们北京啊，一个社区啊，也是在奥林匹克日的时候呢，他成立了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文化广场啊，落户在广陵街道，这里头它有各种各样和冬奥会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通过冬奥会的举办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它除了这个运动员以外，我们能够看到的它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社区，而且冬奥会的一些项目和它的衍生的产品啊，你比如说 VR。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我们了解冬奥，了解科技冬奥，了解冬季的运动项目，它就有了很好的帮助的促进作用啊。再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啊，有专门的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还有在我们学校门口的西侧有一个奥林匹克驿站，驿站嘛就是大家休息一下的地方，而在这里头呢，他设计收集整理了许多关于奥运会和冬奥会的历史文化图片奖牌邮票等等的，里头呢就有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用的符啊。那么我们学校呢还很荣幸地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批准，成立了在中国的奥林匹克教育学院啊。那么国际上呢，从上世纪呢60年代就有了国际奥林匹克学院，而这个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当中呢，它涉及到奥林匹克的文化啊，奥林匹克的精神，还有跟奥林匹克发展有关的历史等等的专门的课程，专门的研讨班，我们学校也有老师也有研究生去到这些就是在瑞士啊，他的这个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学习的这种经历。那像今年呢，我们又被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市呢正式批准为啊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啊，落户在我们学校。那你比如说从奥林匹克来讲，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运动的部分，其实奥林匹克有它的价值观啊，比如说卓越、尊重、友谊啊，这就是奥林匹克的价值观啊。 还有呢，奥林匹克教育的五大主题：奋斗中取乐、公平竞争、尊重他人、追求卓越、身心精神均衡。啊，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讲所应该具备的价值观。而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奥林匹克教育呢，它让我们在运动当中呢获得的是公平的竞争，获得的是尊重他人，获得的是在奋斗中的取乐，获得的是追求卓越，获得的是身心精神的均衡。啊，所以你看这个呢，就在奥林匹克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呢，它所体现出来的。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强调这个体教融合，体育为先，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最熟悉的就是健康是一，我们所拥有的所有是后面的零，如果健康没有了，其他也就没有了。但是呢，我们想到没有，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除了要追求卓越，就是追求更好的我以外呢，其实我们在体育活动的过程当中，在竞赛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尊重对手。啊，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就需要尊重他人。啊，那么在比赛当中呢，要尊重友谊第一。啊，当然竞赛也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它能够体现出来的，恰恰呢，这就是在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去养成的、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啊，那也就说是正能量，啊，所以呢，这个奥林匹克呢，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教育的这条途径，传播他的这种精神。还有呢，像我们在青少年当中呢，上冰雪的问题，在运动过程当中呢，相互的积极的促进和帮助的问题啊，这都是奥林匹克呢他要做或者是希望人们去做的。所以奥林匹克呢，绝不仅仅只是说一个运动会，更不仅仅只是说一两个运动员啊，他说的是这件事儿。那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了解了或者说我们看到了奥运会什么，我们应该想到奥运会什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应该去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人，做一个心智健康的人，我们要用积极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要健健康康的看冬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啊。那么只有运动可以帮我们啊。所以我想呢，我们从冬奥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从参加体育运动，了解体育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恐怕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头呢，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到的就是什么是健康。其实健康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没有病，它就是一个人的心理、人的人际关系，甚至人的价值观都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身体没有问题，但是心理上总是不快乐的，人际关系总是不好的啊，或者说你的价值观出现了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基本要求的准则，都可以说是一个不健康的人。所以这个健康这个问题，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就不再只是一个身体有没有疾病的问题，它包含了身体、心理、人际关系，我们把它叫做社会适应，还有一个呢就是价值观，四个维度的组合体。但是我们从生活上来讲呢，人的疾病和健康之间呢，除了有特殊的外伤，或者说有了特殊的一些因素，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为大家带来通过冬奥会认识奥林匹克，认识运动与健康。 当然呢，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吃的品种、吃的地方，特别是多种多样的选择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这种情况呢，比比皆是。但是呢，在这个吃的选择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到，油我们控制不了，盐我们控制不了，糖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你这么去一次，或者说偶尔去吃那么一两次，这个是问题不大的。我们说的是，不要形成习惯，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久坐不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了。啊，像我们办公的时候，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替代人工的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增加，扫地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啊，买东西外卖送到你家门口啊，出行坐电梯、坐汽车啊等等的这些，所以人的久坐不动时间长了。而久坐不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的健康更多的是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久坐不动带来的慢病，这是目前呢居高不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基础性的原因，但是我们很多的人还乐此不疲，不以为然啊。所以呢，我们讲现在很多的慢病就是因为我们久坐不动而造成的，一点都不为过。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195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啊，他给出了一个证据。那么这个证据呢，就是莫尔斯呢在英国研究伦敦的公共汽车售票员和司机患心血管疾病的一项研究。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双层巴士呢，司机肯定是坐在那儿开车的，售票员呢一般来讲呢，他需要上下去收票或者是检票。他的研究结果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这个双层巴士的司机比售票员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那么按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呢，就是司机是坐着不动的时间比售票员要多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呢，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个发现。那他为了证明这个发现呢，他又做了邮局的工作人员的研究，他同样发现了坐柜台的比外面跑邮差的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在公共卫生领域，特别是在体育运动这个板块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观点，就是体力活动不足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体力活动，我们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指的体育锻炼的问题，而是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身体的活动的不够啊。所以这个体力活动大家一定需要注意到，我们要想使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想使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正常，那你就要改变静止的生活，多去动，这是最简单的，投入最少，回报率最高，对你身体健康最有效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知道人的呼吸、人的体温、人的脉搏和血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体征。比如说人说一个人说你呼吸没有了，这命没了。比如说你的体温超过40度了，大家觉得就会有危险了。比如说你的脉搏弱了，脉搏停了，这也是意味着人的生命或者说身体健康有问题了。比如说血压，我们现在常常会说到高血压的问题、低血压的问题。那么血压的背后呢，可能大家就会联想到的啊，比如说中风的问题啊、血栓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最近这些年呢，人们又发现心肺功能啊，就是16年的时候呢，人们把它列为了第五大的生命体征。那也就是说从心肺功能来讲的话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呼吸、脉搏、血压，这都是和心血管系统是有关系的啊。体温呢，它代表了一个身体内部的代谢所进行的状况，如果身体有问题了，这个代谢就会变得更加的强烈一些啊。而这个更加强烈一些呢，它就会促使温度的升高，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因素啊。那么从这个心肺功能来讲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可以把它等同于是有氧的能力。因为心肺功能里头呢，首先是一个呼吸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完成工作的时候，如果你的呼吸功能是比较好的啊，你的心肺功能是比较好的，那么你得到氧气的能力就比较强，所以你在完成同样运动的时候呢，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啊。所以这个有氧能力呢，它背后呢就是一个你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工作的能力的大小的问题啊。因为呢这个有氧能力呢，它除了和这些血压、脉搏、呼吸、体温有关系以外呢，它还是一个能量产生的来源，所以你肌肉的工作能力呢又和这个有氧能力有关系，而这个肌肉工作和有氧能力呢实际上又和你的体能有关系。所以呢16年的时候呢，人们就把有氧能力呢列为了第五大的生命体征，而这个有氧能力就和我们体育锻炼有了很密切的相关的关联关系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大量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有氧能力和人的心肺功能的好坏、身体的健康和身体的活动能力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个有氧能力呢，其实我们在运动当中最多说到的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啊，心肺功能，所以这个呢也就是非常正常的啊，大家应该关注到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在10年的前后啊，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做过一个大数据的调研，他发现呢排在死亡风险第四位的就是体力活动不够啊，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高血压，第二位的是抽烟，第三位的呢是高血糖，排在第四位的呢就是体力活动不足啊，第五位的呢是超重啊，第六位的呢是高血脂啊等等的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体力活动不足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今世界上影响人的健康， 特别是在死亡率这个问题上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啊。而这个体力活动不足，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方便的同时，而使得我们身体的活动不动的时候，不动的可能多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发自内心的来多让身体去动啊。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看电视的时候，你能不能站着看啊？家里如果有功率自行车，你能不能骑在自行车上去看啊？不要呢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就是做那种所谓的不正确的半躺半坐的这种姿势，而你又觉得很舒服，但是舒服的背后它对你的负面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关键是形成这种习惯，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差的。所以身体活动不足是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去关注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问题呢？那很简单，让身体动起来。那么目前呢，人们认为呢，从影响人的健康的因素来看的话呢，首先改变净生活，运动是良药啊，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18年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要想健康吗？你要想活得久吗？那你就要改变你的静坐少动的时间啊，降低静坐少动它的风险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人来讲，健康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关注开始。因为从人的健康来讲，60%是你的生活方式在影响着你的健康啊。那么40%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遗传的因素、社会的条件、医疗的条件和自然环境。那么在生活方式当中有哪些这60%的内容呢？第一个就是身体的活动。而在这个身体的活动当中，首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活动。所以改变净生活，首先是改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静，来尽可能的让它变成动。然后呢，再才是呢体育锻炼。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体育锻炼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一种身体活动。换句话讲，体育活动必须是因人而异的。你需要什么，你就参加什么样的运动，这是一个最科学的、最有效的维护健康的方式。所以呢，在体育锻炼这个问题上，不是说体育运动可以包治百病。所以运动呢，体育运动呢是一把双刃剑啊。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运动。这样的话呢，取长补短，有针对性的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最科学的、最应该努力去做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改变净生活，比如说一天24个小时，你睡觉8小时啊，你还有16个小时。如果你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的锻炼啊，你还有10几个小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还是享受你的静生活，那你就可以想象，除了你睡眠的问题以外，你那个锻炼所付出的、花的时间，很可能在这个你做的这部分当中呢，又找补回来了啊。所以对你的身体来讲的话呢，反而是静坐不动的这种生活，它对你的健康产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它的推移而逐渐的显现出来。而当你能够感受到身体的健康出现问题了，等于是它已经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从量要到质的改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生活当中的身体的净生活降低。当然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那么最后一个呢，是最近这些年呢提的非常多的啊，也是大家应该关注的地方，就是情绪的管控。那么这个情绪的管控非常重要的就是通过体育运动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压改变调整情绪的一个手段。所以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运动完了以后身体是累的，但是心情是快乐的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有句话叫做痛并快乐着啊。那么我们通过运动，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的调节剂啊。所以你想健康吗？那你就要运动去。你情绪不好，那你就跑步去。因此呢降低久坐不动的时间啊，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维护健康的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我们做到绝对的久坐不动，绝对的运动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更多的时候呢追求的是一个努力的让自己的动多一些，做的时间少一点啊，我想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啊。那么还有一项研究呢，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两位学者做的研究。他的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青少年时期，他的锻炼和良好的生活方式对他成年以后甚至对他一生的影响都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重视儿童青少年时期的锻炼和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生活方式，这对一个人一生的健康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和打基础的部分啊。那么第二个他的研究发现什么呢？那么我们如果功能丧失了，肯定你就没办法去生活去干活了啊。所以说呢保持一个正常的身体的功能，而在正常身体功能的前提下能够更好一些，这是他的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年龄的人，常运动的人他的功能是比较好的，不常运动的人他的功能相对来讲是差的。所以这就给我们另外一个提示，除了青少年注意体育锻炼以外，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对于你的一生健康有作用的话呢，那么在你的成年和老年，用一个现在的俗话，就是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积极地参加到运动当中，你就可以尽可能使自己的健康远离功能的丧失。所以我们要重视呢积极地参与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有一个好的功能，不去求人，我们才能够去看冬奥，去感受生活给你带来的乐趣啊。如果你的功能丧失了，那这个乐趣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呢和你无缘啊，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啊。所以再接下来呢，其实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在健康领域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叫库珀啊。那么库珀呢，我们把他叫做有氧运动之父。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写了两本很重要的书，一本书叫做有氧运动，一本书呢叫做寿终正寝。他这两本书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他最开始讲的是就像医生开处方似的，他叫运动处方，那就是运动对身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那么到后面这个寿终正寝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提出的运动处方就变成了健康处方。那么这个健康处方和运动处方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怎么去维护健康，而不是单纯的看我的运动能力的提高和改善。所以我们现在从体育锻炼的角度来讲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到我们是为我们自身的健康而运动，而不是为了我的运动能力的提高而运动。这是我们大众健身过程当中呢

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1年4月18日，金鱼池社区每年一次的回迁纪念活动如期举行，纪念活动处处欢声笑语。然而，纪念这两个字本身意味着一种回顾与启示。70年前的这里是北京乃至全国有名的臭水沟。 龙须沟这个臭又脏，苍蝇蚊子闹脏 了。龙须沟这个故事啊，的确也深有体会，因为我这76岁了，经受龙须沟这个从前那会儿的脏乱差，从前的脏乱差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像我父亲那会儿就说，我解放以后这个修得这么平的马路，真是每走一步路都感谢共产党。 北平和平解放后，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市发展建设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一个臭气弥漫的旧北平改造成为一个清洁卫生的新北京，便是其中重要课题。1950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当年11月底，工程共计完成新建干支管下水道9380.76米，疏浚明沟1995米，填平旧明沟土方11820立方米。龙须沟地区的积水问题被彻底解决。在1950年7月13日，龙须沟改建暗沟工程手稿中记录，龙须沟工程占到了当时全市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的近1/5，约合693.4万斤小米。财政并不宽裕，政府下了大决心治理龙须沟，拿出了很大一部分经费。这一堪称壮举的大动作，让北京城的老百姓由衷赞叹。1949年12月，作家老舍回到故乡，面对北京城龙须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舍不顾自己的腿疾和盛夏的炎热，前往龙须沟实地查看，为的就是希望能把龙须沟的故事用一出好戏呈现给更多的人。改造后的龙须沟恢复了金代的名字金鱼池。1965年，政府启动平房上楼工程，对金鱼池和龙须沟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改建，把已经干涸的金鱼池水坑填平，拆除了周围地矮破旧的平房，建起了53栋简易楼。就是那时，赵四红家从棚户平房搬进了南北通透的楼房。一转眼30年过去，简易楼大多成为危楼。2001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吹响了南城地区危旧房改造的号角，金鱼池地区危改工程启动，不到2个月，拆除58栋危旧楼，拆迁3055户居民。 从简易楼呢，就回迁了，就变成了七十多米的两居室了。 18大召开以来，金鱼池地区的改造提升还在继续。2017年，北京市开展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在金鱼池地区拆除违法建设，整治违规广告牌匾，清理堆物堆料等等，周边道路加装护栏，规划交通导实线等，对该地区道路停车问题进行了规范。从昔日的龙须沟到新中国的金鱼池，从环境再造品质升级到疏解整治促提升，打造宜居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龙须沟的故事讲了70多年，今天清洁依然继续，生活还在更新。这里寄托着京华人家感恩时代、心向幸福的情怀。